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十八集，你不跟我一起看？队友们这次过来是找文静商量周末去上海打比赛的事情。 教练的意思是让我们都去，就当玩玩，反正大家都退役了。 文静低头吃完没有生菜的三明治，又喝了一口咖啡，随后冲几人说：“不去。”几人全站了起来，极力劝说着：“ 阿静，我们很久没一起打游戏了，兄弟几个都非常想再打一次。”“ 是啊，跟我们一起去吧，你的粉丝都期待看到你再上场的一天呢。”“ 其实啊，教练最希望看到的人就是你，毕竟你的名气比我们都大嘛。”“ 说白了，他想叫我们去，就是想让你的粉丝团给他壮壮声势。”“ 都快一年了，你就不想再和我们一起比赛吗？”“ 不想。”众人点点点。铜锣烧凑到他面前：“ 阿静，蒋婉没看过你打比赛的样子，你不想让他看看吗？” 文静看了一眼正在厨房忙碌的蒋婉，偏头看向铜锣烧：“出发日期发我手机。”铜锣烧站起来冲其他几人击掌：“ 呀呼！” 文静去洗手间洗了手，出来后就进了房间，门一关上，其他人就在客厅欢呼着，最后统一看向厨房的蒋婉：“ 谢谢姐姐。”“ 姐姐，下次见面我请你喝酒，我请你吃大餐啊。”“ 姐姐大恩大德，我这辈子无以为报，下辈子给你当牛做马。” 蒋婉被几人热烈的目光看得浑身不自在。蒋婉一脸莫名其妙，一行人冲他挥了挥手告别，兴奋地打开门离开了。蒋婉失笑，去玄关收拾好了拖鞋，随后进了洗手间，把衣服丢进洗衣机，又拿拖把出来打扫卫生，忙到十点他才带着一身汗去洗澡。洗完澡出来，他把洗衣机里的衣服晾了，把换下的脏衣服洗了，又去厨房把米饭淘好放进电饭煲里蒸着，最后回了房间。他准备上网查一下吃青菜就吐的原因，网页上显示很多，生理因素、心理因素，还有心理医生在线咨询解答。蒋婉正要咨询一下，门忽然被敲响，他被吓得猛地把电脑关机合上，力道太大把自己都吓了一跳。文静打开门站在门口问：“你在看什么？”“ 没什么。 蒋婉紧张地摆手，文静盯着他的表情看了片刻，走进来问：“你在浏览视频？”蒋婉面红耳赤地辩驳：“ 没有。”“ 下次可以叫我一起看。”蒋婉欲哭无泪：“ 我真的没有看。” 他按下开机键，想打开页面告诉他自己只是在查不吃青菜的原因，却发现因为他之前大力合上的缘故，电脑直接黑屏了，彻底打不开了。文静看着他说：“下次用我电脑看。”“ 我真的没看，这个电脑是刚刚我用劲太大了，关机太猛，所以才黑的，根本不是看那个才黑的。”“ 哦。”“ 真的不是。” 蒋婉面色涨得通红。文静走过来检查他的电脑：“ 别生气，我给你修好，你就可以继续看了。” 蒋婉被气得去厨房做饭去了，几个菜炒完，他回房间喊文静吃饭，就看见文静正在他的桌面上建了两个文件夹，一个文件名为白的，一个文件名为黑的。“ 吃饭了。” 蒋婉说完羞愤地转身就往外走，文静跟着出去，洗了手坐到餐桌上，不解地问他：“ 怎么生气了？” 蒋婉轻轻瞪了他一眼。文静拿起筷子，吃饭之前看着蒋婉道：“ 在超市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，你想要跟我生孩子吗？ 不想。 很好，我也不想。文静满意了，低头安心吃饭。吃完饭，蒋婉回到房间，忍不住坐到电脑前，点开文件夹，想看看文静到底放了什么在里面。结果才刚点开，文静就推门进来了。蒋婉看了眼屏幕上各种视频名称，又看了眼门口的文静。一起看。 等一下。 文静转身就要去拿椅子。 你想说什么？ 周末比赛，你跟我一起去。文静说完，指着蒋婉的电脑说，第三个比较好看。蒋婉把文静推出去。 好，我知道了。 文静看着他，你不跟我一起看？ 我不看，我就是想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。 哦。蒋婉把门关上，把文件夹里的那些东西删了个干干净净后，才想起文静刚刚说了什么。 比赛，周末比赛要跟着一起去，我跟着一起去吗？ 蒋婉赶紧去文静房间，担心他正在直播，他轻手轻脚地打开房间门，正要开口，就听见文静冲着直播间的粉丝说，婉婉，他正在。蒋婉浑身的血液都冲到了头顶，他大喊着冲了进去。 我没看，我把那两个文件夹都删了，一个都没有看。 文静摘掉耳麦，偏头看向他。为什么？不喜欢？蒋婉面色涨红。 我不看那种。 那你想看哪种？还有其他类型？文静正要点开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看向蒋婉。啊，直播的时候是不是不能说这些？弹幕却炸了。 看什么？ 盲猜，会不会是？ 什么？很多类型是什么？是我想的那种类型吗？ 楼上求资源。 要求同一个资源。 你们求什么求啊？没听阿静说吗？他那儿啊还有其他类型。 哎，阿静，给我，我要。 超管警告啊。 笑死我了，最后那句求生欲好强啊，静哥。 婉婉会不会生气了？ 文静也看到了这条弹幕，回头看了眼蒋婉，你生气了？蒋婉深吸一口气，努力维持住脸上的表情。 没有。 文静点点头，那等我直播完发给你。蒋婉木着张脸回到房间，扑到床上，捂住脸。完了，他的名声。果然，晚上一打开直播，满屏都是蹲一个那种类型的资源。 啊！放过我吧，放过我吧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喜欢本专辑的话，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